这时候到前我哪里来调皮。 哎，伙计， 哎，怎么着，伙计？ 咱们丞相八成是老糊涂了。 怎么了？ 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，看看江陵城下，丞相不加防范，反叫四门大开，杀草劫道，这是怎么个用兵之道啊？ 八成是叫咱们送死吧？ 他说的。 老君们因何故你们喷啊喷一轮， 这非是小人们纷纷议论，有道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，看看江陵城下，丞相不加防范，反叫四门大开，洒扫街道，叫小人们有点担惊害怕呀。 是啊， 这件事用不着二等劳心， 这件事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。无奈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想着西城通汉中，乃咽后之要道，丞相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啊。 是啊， 西城的远的本事啊，咽喉咙马蹄而来看呢，我承诺 看不见陈兵， 还是听咱们丞相的吧。 哎，听丞相的吧。 Oh.

人，油门的动，再慢。

小小年纪知道什么？那诸葛亮出世以来从不弄钱，后队改为前队，人马倒退40里。撤。待我师徒一趟。诸葛亮那头兵，你这条计只好瞒哄旁人，焉能瞒得过司马？想老夫有头便是神通战策，岂能中你的诡计？你师臣也罢，孔臣也罢，我不进去，你期待我何？我天了， 天了， 天了，天了， 我走啊！ 司马懿大兵倒退40里呀！ 听众朋友，嬉笑伯逝世95周年纪念演出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重新配乐的京剧唱腔，先请听京剧《西厢记》中的四平调，张君秋扮演崔莺莺。